摩发电集团，全球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导者，沪港通香港指定股票之一，开创人类移动能源时代。汉能大了，雾霾就少了。北京音乐广播， 高丽国际灯具港，尊贵享受，百姓消费，厂家直营，一站购齐。 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喧嚣，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。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，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。974最爱听，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，有你，有我，还有音乐相伴，音乐相伴。 水上有花一样安静。 蔡依林，欢迎你在周日的早间再次锁定北京音乐广播974最爱听，为你带来陈娟的第一抹音乐亮色。我是腾冰，继续送上好歌来分享优质女生叮当的《不是你的错》，源自于她2012年的《好难得》这张专辑当中。 音乐停止了，天气熄火了，窒息的温柔，尖锐的赤裸，一道一道往我心上割，往伤口里戳，那么折磨，为了什么？别说你难过，别再安慰我，最烂的理由是你配不上我，我没有你想象中脆弱，我会好好的，没有什么最不可舍。在痛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，我不怪你，不是你的错。再深的深情容忍也不能让你再爱我，我不怪你，不是你的错。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腾冰主持。 只留下一个阳台，每当天一推开窗，我对着夜幕发呆，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。我把电视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对白，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，你要的爱我学不来，认真看清变化，认真真看清感慨，不能给你未来，我还你现在，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一种明白，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 等待。 不能给你未来，我还你现在，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。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你总明白。我给你最后的疼爱，是手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。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，左边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台，写着等待。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。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，左边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。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来自李圣杰代表作品之一《手放开》。还记得在2004年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李圣杰凭着《痴心绝对》横扫各大颁奖礼，也让内地的朋友认识了这位嗓音略带沙哑的男歌手。其实他在台湾的名气已经不小了，而且身为音乐制作人的他亲手捧红了音乐人也不在少数，这次走到台前唱歌也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呢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继续来分享品冠从来没有想过，还有陈晓东的比我幸福。 心在月的身边，月在太阳身边，他们已几万年，好像天经地义，不容改变。喘息在岸的身边，你一直在我的身边，直到今天才发现船也在海身边。眼泪在眼眶身边，而你要飘多远，怕你回头看我一眼，回忆立刻跪在眼前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那么一天，你会舍得离开我到他的身边。如果誓言只是欺骗，如果依靠只是搁浅，你怎么可以一直留在我的身边，为的是眺望海那一边。你哭红双眼的抱歉，想再说你从未在我身边。的身边，也在太阳身边，他们已几万年，好像天经地义，不容改变。幸福在不幸身边，爱永远是一体两面。你的誓言已背叛，也让梦变永远。

幸福来自陈晓东，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的录制可以说是他的心情写照。除了长达十个月的录制过程之外，六位不同风格的制作人，包括陈伟、陈子红、李伟松、李思松、李景生还有方树良，各自展现了不同特色，也让专辑呈现出了不同于过往的风格。好了，小七四再爱听，继续来分享温暖的歌，来自梁静茹《暖暖》。 别掉队，九七四最爱听，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。 下面请听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《展播歌曲》，扎丽娜演唱的《梦想起飞的地方》。 旭日东升，国歌奏响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蓝天白云比我红墙，和平鸽自由飞翔，漫步在天安门广场，星星的风儿抚摸脸庞，心中南海春潮澎湃，心中涌动黄河长江，这是祖国多年的牵挂，梦比诗 黑电台，我们在行动，传播非法虚假广告信息，干扰合法电台正常播出，针对黑电台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，执法部门展开行动，目前已取缔非法电台数十个，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，对违法者我们绝不手软，对黑电台我们严惩不贷，欢迎拨打黑电台举报热线12318，依法严打黑电台，还京城一片洁净的天空。 大家好，我是韩冰，我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西欧血型爱心之家的一员，我的心愿是爱心之家不断壮大，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。 集社会之力为榜样圆梦，拨打首都献血服务热线400-601-232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滴滴热血化作爱的暖流，为榜样圆梦系列公益行动，期待您的加入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天气预报。由于目前气压场较弱，加上近地面湿度较大，昨晚入夜后本市大部分地区有轻雾，能见度不好，驾车出行请注意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阵雨，北转南风2-3/4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 要让你的新娘成为最幸福的女人，一切从水晶之恋婚纱摄影开始。 接下来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，川渝气象指数为6，是一穿短袖类服装。 动听是一种来不及拒绝的心情，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带着音乐的感动再次出发。九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 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来自音乐最亲密的问候。 吹红的脸 东南边，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身为动心已经远了吧，就快到暑假了，是不是有看海计划呢？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继续来分享章节秋天的童话，让我们跨季感受一下秋天不一样的感受吧。 云中的 Angel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，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，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，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。秋天的童话，爱情的开花，想念最大最终

年华语乐坛终于有了他的一席之地，他就是郭靖，唱着像一个天亮的甜美女声，也让很多人说这首歌是他纯爱风潮的巅峰之作。当然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喜欢郭靖也是因为他那独特的嗓音，还有在音乐当中游刃有余的演绎吧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欢迎你继续聆听，我是腾冰，继续来分享你爱的歌。首先是陶喆陶喆级的马戏团。马戏团带你了解不一样的陶喆，一个在音乐国度当中大玩家陶喆。我们来说说这首歌吧，这首歌源自于他的 I'm OK 这张专辑里，但是通过他第一张专辑的成功探视，那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制作人的奖项，纯正美式 R&B 的唱腔，还有动听的旋律和成熟的演唱风格，都让大家对于他的第二张专辑充满期待。现在看来呢，这张大碟又成功了，其中的小镇姑娘、找自己、普通朋友，哪首不是当今流行乐坛奉为经典的作品呢？好了，974最爱听，今天节目最后来听听陈绮贞80%完美的日子。在听歌之前，期待一下明天周一的好歌吧，会有周迅的大齐、赵薇的我和上官燕、奶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，一首非常耐听的歌，还有叶倩文和林子祥的老歌选择，孙燕姿我怀念的、苏打绿的相信，还有超女们张颖的第七感、唐薇薇那时的光，还有比比周笔畅关于我们等等。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，明早6点不要错过974最爱听。好了，我是腾冰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歌飞扬。 我捕捉精彩的画面。 可是一闭上眼，颜色就褪掉了。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，身体都僵了。